啊，经历了很多这种浩劫， 嗯， 然后生意呢也是起起伏伏，几次搬迁，从最开始的叫东郊民巷， 嗯， 搬到了后来东四的一带的叫奶子府。 哦，还搬到过东四过。 对对对， 啊， 我们现在就在东四南大街有一个店，就在当时的那个位置。 哦，然后后来 又搬到的这个就是大叫大石烂这个区域吧，但是当时不叫大石烂。应该是它北边的一条街叫廊坊头条。 哦，知道知道。然后后来就是 后来搬到大石烂。 搬到大石烂。最后定的这个位置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53年嘛。 53年就已经是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了哈。 对。 那么这个内联升呢最开始一直也都是这个叫前店后厂是吧？ 对，就是包括在廊坊头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工厂就离现在大石烂也不远， 嗯， 叫北火扇胡同。 嗯，其实不仅是这个内联升了，很多这个老字号可能它都是这样前店后厂的一个经营方式。那么后来它是如何慢慢发展起来？而且听说老掌柜在学艺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儿哈。一会儿我们再请这个程序来给我们接着说。 内联升，老北京布鞋故事。老话说，爷不爷先看鞋，北京人出门在外没双好鞋那可不成，脚底有了劲儿，脸面上才有光。说到老北京的好鞋，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内联升。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内联升老北京布鞋故事。内联升是中华老字号，从事手工布鞋行业，始建于清朝咸丰3年，创始人是天津武清县人赵廷。过去老北京人有句口头禅，头顶马巨圆，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样，腰缠四大横。这里说的脚踩内联升，就是说能穿上内联升做的鞋是对身份的一种炫耀。老字号新疆图，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系列节目老字号新疆湖，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程旭，带我们一起了解内联升老北京布鞋的新疆湖。那么刚才呢这个程总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内联升的创始人这个赵廷哈，当时是在这个东四牌楼的一个这个鞋铺里头学艺，然后是得到了一位叫丁大将军的赏识， 是 二人联手创业了，算是其实也不算联手创业了，丁大将军是属于这个叫什么天使投资了， 天使投资人。 丁将军怎么就这么独具慧眼呢？ 可能说这个丁将军啊，就是听众朋友们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讲他两个故事吧。应该就是大家都能知道，就是过去我们知道就是慈禧太后啊也是一位风云人物啊， 嗯， 她身边原先有一个大太监总管叫安德海， 嗯嗯， 也是一位大红人啊， 是 最后就是被这个丁将军啊在山东给杀的。 哦，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安德海啊就是应该说风评非常不好，就是欺上瞒下啊，私自出宫，一路上是吃拿卡要，沿途的这个地方官员啊是怨声载道，但是又不敢惹他。那个时候呢，这个丁将军叫丁宝桢，丁将军， 嗯， 他在山东做巡抚， 嗯， 也是一方的父母官啊。知道这个事儿这个情况以后，就把这个安德海啊给抓起来，然后先斩后奏。大家都觉得这个你把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给杀了肯定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嗯， 结果这个丁将军啊这个仕途不降反升。为什么呢？因为他人脉非常好， 嗯， 就是非常懂得做官，而且呢人品也好，所以很多的官员都在保他， 嗯 啊，而且这位丁将军他也是就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嗯，他算是晚清的一位名臣了哈， 名臣名臣， 嗯， 所以说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有一道

again。